五，练习。 一，声调。 儿，儿，儿，二。 三，伞，伞，散。 思，死，死，四。 拿，拿，哪，那。 挥，回，毁，会。 靴，学，雪，血。 消，小，小，笑。 滋，子，子，字。 吸，习，喜，戏。 二，儿和儿化韵。 儿童，儿子，耳机，耳朵。二百， 去哪儿？去那儿。画画，一下，好玩。 三，变音变调。 砸，擦，撒，则，侧，色。 字，词，四，足，粗，苏， 攒，餐，三，脏，仓，桑。 怎，参，森，脏，层，僧。 字典，词典，四点，四天。 再见，彩电，现在，比赛， 祖国，促进，彩色，猜测， 速度，地图，杂技，才能， 村子，孙子，送行，送信， 昨天，错误，所以，作业， 参加，增加，散步，雨伞， 最后，随后，打扫，拔草。